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放掌。好，今日系星期日，我哋今日咧系讲得轻松啲，因为经过喺香港咧，大家嘅工作比较压力，生活得好紧张，咁啊而家嚟听经咧，将万缘放下，轻松啲，所以今日讲咧。是我們仍然要講四五品的，但是呢我們講得慢一點，希望大家都能夠吸收到其中的義理。好，我們莊嚴淨土分第十，繼續。佛告須菩提，於意雲何？如來昔在燃燈佛所，於法有所得否？佛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臨結的時候，有一尊佛叫做燃燈佛，你都叫做光明，滿光明佛。燃燈佛即係光明，好光明嘅。喺嗰陣時咧，有一個菩薩叫做如同菩薩，佢修菩薩道嘅。咁呢個如同菩薩咧，我上次冇講過如同菩薩嘅故事啦，就係買咗五朵蓮花去供養燃燈佛，因為冇蓮花賣，同個蓮花女要買。呢個蓮花女見到呢個如同菩薩咧，長相非常之威猛，高大威猛，英俊莊嚴，所以咧就中意。就咁一眼之緣啫，就喜歡咗呢個如同叫如同菩薩，就話我賣俾你都得，我留翻兩三朵我自己供佛，其他嗰五朵我賣俾你，但係你要答應我，而要生生世世要娶我為妻。咁呢個如同菩薩好啦，冇法子，我要揾蓮花，咁啊答應咗佢，就以呢啲蓮花嚟供佛。見到燃燈佛嘅時候，就將呢啲花供好誠心咁。供俾呢個燃燈佛，呢個如同菩薩嘅頭髮好長嘅，燃燈佛行過嘅地方有個濕嘅一座水潭喺度，佢用啲頭髮鋪落個地度，讓佛陀以最尊敬嘅心嚟讓佛陀行過佢啲頭髮，佢鋪地散發，以讓燃燈佛行過。燃燈佛見到佢之後咧，就為佢摩頂受記，佢點講咧？如於來世必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所以如同菩薩咧，後來咧經過好多世之後咧，就修行就係釋迦牟尼佛啦。呢個叫如同菩薩。咁當時佢為佢受記嘅時候咧，就當然受記仲有講好多佛法啦，同佢講佛法啊，同佢當時同佢佛法咁講佛法，咁釋在燃燈佛所，於法有所得否？咁呢個釋迦牟尼佛就問啦：當時呢位如同菩薩喺燃燈佛嘅時候，得到燃燈佛授記教佢佛法，咁佢對於呢啲佛法，佢有冇所得啊？佢有冇得到燃燈佛授記佢嘅佛法啊？有冇接受到呢啲佛法啊？咁解，大家明白啦。咁啊，講多句啦。後來呢個蓮花女咧，最到釋迦牟尼佛最後嗰一世咧，就係佢個太太，叫做耶輸陀羅，生生世世咧都要。都有夫妻關係，所以一切的夫妻不是梗有原因的，梗有原因而成為夫妻的，不是報恩就報怨，不是償債就還債，哪樣東西啊？你當然想人報恩啦，你當然想人還債還給你啦，但是未必的喎，這樣東西不知道的喎，你自己想一下啦。債有很多種的，有感，基本上有感情的債和錢財的債，不知道哪樣。兩樣都咁結噶啦，睇下結成點嘅啫。好啦，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有所得否？須菩提言：於意雲何？菩薩莊嚴佛土否？即係話於法有所得否？咁當然答咧，就佢好精啊！佢話於法實無所得，梗係無所得啦。佢點會執著有法啦？執著有佛法就係執著有我人眾生受者，執著有法相，執著有非法相。不會執著有佛法，所以有人問，有人很喜歡強詞奪理的，怎樣啊？他說，你的佛教徒教人家放下，不要執著，你不是一樣執著佛法？有些人是這樣的，那你說不是啊？ 連佛法都要捨棄，法上應捨，何況非法。當你由尖沙咀過海過到中環的時候，你上岸你要離開隻船的了，你還不捨得隻船啊？船就是佛法，你要捨棄隻船你才上得岸。所以你說我們說執著佛法，你完全不懂佛法，你完全是錯誤的。不過你不懂沒得說，你如果你認為你不需要跟他解釋都費事說了，費事怒氣，費事傷氣，因為他不明白。須菩提，於雲何菩薩莊嚴佛土否？佛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那你看到這裡你覺得很奇怪，菩薩就莊嚴佛土，莊嚴佛土呢又不是莊嚴佛土，究竟是莊嚴還是不莊嚴啊？你會這樣想的嘛，因為你會覺得很矛盾的嘛，怎麼一部《金剛經》裡面又說莊嚴又不莊嚴啊？你必須要知道《金剛經》的思考方法。如果有機會呢，下面還有好幾個 slides 呢，我要重複《金剛經》整套《金剛經》的思考方式是怎樣的，你要搞清楚。整個《金剛經》的思考方式呢，就是以遮傳和表傳去表達它的道理的。遮傳是以冇嘢，以無嚟不唔好啊！你唔好做呢樣啊！呢樣嘢唔係咁噶。以無嚟講 ，by negation。另外一個就唔係以 affirmation， 以係咁，你應該咁做啊！兩樣嘢嚟話俾你聽。以無嚟講嗰個 part 咧就比較多嘅。四相否定咪無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咪無咯？不住色聲香味觸法，不住色，不住聲，不住香，不住味，不住觸，不住法。連心經都是講無的，四相否定的，無苦集滅道，無自亦無得，亦無所得故，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全部是無。這個無是他的思考的方式。以前那些哲學家呢是用話俾你聽，你不要這樣做，你不要這樣想。他不是話俾你聽，你應該這樣想。因為應該這樣想的時候，可能是已經是自己的意見在這裡了，先不給自己的意見下去，先認為你應不應該不要一味這樣想法、啊、你轉一轉彎想、啊、你不要認為你的我見我是這樣，我這樣，你不要這樣想才行。當你不要這樣想的時候，你就要放下你的我見，放下你的我見，你更加清晰。當你鬧架的時候，你冷靜下來先，鬆一鬆先，你不要這樣想。咁你就會冷靜咗，你就冷靜咗先係話俾你聽點諗。咁所以咧，你嘅思考方式必須要知道。咁呢度點解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啊？佢嘅思考方式呢、這個就係叫做即非是名嘅辯詞啦。有四相否定同埋即非辯，即非是名，梗有即非，另外有是名噶。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啊，叫做即非是名。四個字，他的思考方式是即非是名。即非是名即是什麼呢？講了個正題給你聽，馬上告訴你這個正題的反面叫做反題，就是說你這樣是不對的。你告訴這件事給你聽，大家都是這樣看的，但你需要知道這樣看是不對的，必須要離開這個看法才是對的。那就是說有個正題給你，然後呢有個反題給你，然後呢再有個綜合題給你。正題即是什麼意思？提出這個問題，提出這個問題就指出這個問題的錯誤，叫做反題。 That means there's a problem here.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你即非就 identify 個 problem， then you introduce a solution， 就講回個正題了，是這樣的。那這裡是怎樣呢？莊嚴佛土者，菩薩如果修六道萬行咧，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咧，佢有好多功德噶嘛。佢個功德能夠令到喺欲界修六道萬行，就要莊嚴欲界嘅六，莊嚴呢個欲界，令到呢個欲界莊嚴。點解啊？如果菩薩去布施，大家嚟到佛堂布施，係咪莊嚴呢個佛堂啊？我布施呢朵花，我布施果，我布施呢個道場，我鋪曬呢個道場用木板地，我捐錢，我捐兩眼燈，我捐嗰張台，我捐凳，全部係莊嚴。你喺屋企就莊嚴你自己屋企嘅家居， 你庄严屋企嘅家居系为你自己个人嘅享受，你庄严佛堂咧系你为咗让大众去享受，为咗让大众能够更加追上求佛，佛道下化众生，为要广度一切众生，广结善缘。所以喺佛堂里边做功德系广结善缘嘅，唔系为自己嘅，系布施。布施系能够庄严一切。如是者忍辱，忍辱系庄严咩啊？忍辱是庄严人的 美德，人忍辱，人忍辱的，你打我，我打你，你闹我，我闹你，会不会庄严？你看人打架很庄严啊，闹架很庄严啊，打架闹架吵闹一点庄严感都没有，唯有忍辱才有庄严感。人是这样的，忍什么？不啱就打，不啱就闹，他不知道什么叫庄严嘛。所以庄严佛土者，这些这样的庄严呢，他又说即非庄严，庄严是指的相状的庄严，外表的因缘所生法的庄严。即非庄严，你指出不能够执着这个庄严的，你执着这个庄严就有 problem 了， identify 的 problem。 从性体上来讲，性体是空寂的，一切庄严的东西是因缘所生法，造成一個咁莊嚴嘅道場，呢、這個道場咧係因緣生就有，因緣散就滅，唔好執著喎。呢盤生果係我擺喺呢度嘅，點解你唔同我供出嚟？我供出嚟，我有好報嘅好果報嘅。你而家唔同我供出嚟，嘥咗我啲錢，你咪炒鬧咁，仲係咪莊嚴啊？你執著咗個莊嚴相啦，必須要唔好執著個莊嚴相。從性體上嚟講，即非。佛土莊嚴本具，我哋嘅自性即係個鏡裏邊蒙塵啦，你嘅心鏡蒙塵，你本來有嗰啲清淨嘅體喺度噶嘛，不過係蒙塵啫嘛。性本無相，莊嚴者其心應於六塵等上一無所住。你布施而不住於布施，忍辱而不執著於忍辱。無相布施，你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其心而無所住，觀一切法空，無有一切法可得，破除一切煩惱，放下一切我見、我愛、我慢、我痴，你仲邊度有執著的莊嚴啊？前面的命題就是以相嚟講嘅，中間呢個即非咧，指嘅性嘅，指嘅體性嘅，菩薩心性本空，仲點會執著莊嚴啊？故不應菩薩唔會話我莊嚴呢個佛土啦。你布施嘅時候冇住，冇執著咗布施，咁你就莊嚴，真真正正莊嚴布施啦。如果你能夠咁做咧，從事上嚟講，莊嚴可聞可見。但你又話，你又唔可以話，既然係咁啊，咁我唔使買蘋果去佛堂咯。反正呢個莊嚴都係空嘅，我使乜佈置個佛堂啊？爛地咪得咯。反正都是空的，使乜嘥錢啊？一切都是空的嘛，越簡單越好，你啲爛地就得噶啦，使乜風扇啦、啊？熱啲咪仲好，咁啊結果點嘅樣？冇人嚟嘅，冇人嚟點弘揚佛法啊？佛堂必須，佛堂必須莊嚴，家居可以簡朴，即係話如果我係出家人嘅時候，我自己居住嗰個可能係茅棚嚟嘅，冇咩特別嘅享受嘅。但是我的佛堂就要很庄严的，我庄严这个佛土才能够吸引到众生嘛。我是 glorify the Buddha， I'm not glorifying me， I'm glorifying the Buddha。 你 glorify the Buddha 是为什么？是 glorify Buddha 里面 behind 里面 的精神。你搞不搞得清楚这两个关系啊？叫做即非是名的思考方式，里面有很多即非是名的辩词的，一話咗俾你聽，嗱、這個相要做噶，但係做咗呢樣嘢唔好執著呢樣嘢啊！你必須要超越呢樣嘢噶。於菩薩摩诃薩應如是生清淨心，就所有嘅學菩薩道嘅人咧，應該咁樣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足香聲，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菩薩生嘅清淨心。是應該這樣的，應該不要執著了色聲香味觸法，你不要執著 matter， 不要執著 sound， 不要執著 taste， 不要執著 touch， 不要執著任何的一切，應該放開的心情， 應該生呢個清淨心。但你話我唔執著，所以我唔生呢個心咯。我布施，我會執著嘅色聲香味觸法。我唔布施咪好咯？我唔布施，唔布施又唔得喎。你必須要生呢個心，但係生其心而無所住。生咗呢個心，你又唔會執著咗呢個心嘅。我必須要努力，我要盡我個各方面去努力做呢樣嘢。但係呢樣嘢係要隨緣嘅，我又唔會執著佢嘅成功。我唔會咁嘅喎，因為點解啊？佢要生清淨心而無所住啊嘛。咁咩叫清淨心呢？原來智慧覺性本性離一切相，離一切相就顯呢個清淨心啦。當你做任何一樣嘢，你能夠做完之後要離一切相，做啊必須要做嘅噃。你唔可以話，既然要離一切相，我就必乾脆唔做，乾脆唔做啊唔得嘅噃。你仍然要做啊。我乾脆唔做菩薩咯，反正做菩薩度眾生，度咗眾生而無有一眾生生滅道者，咁我就唔做啦。咁你唔做，你邊係菩薩啊？你唔係菩薩，你邊有發菩提心啊？你唔發菩提心，你點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啊？唔好話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啦，你唔清淨你嘅心，你永遠都係六道輪轉，永遠唔可以點啊？走翻第一堂。人係追求啲咩嘢㗎？從世俗嚟講，不願遭受痛苦。We want to be away from suffering. 祈求安樂 We are looking for happiness. No exception. 你願唔願脫離痛苦？你願唔願追求安樂？唔好話好快樂啦。你追求安，你願唔願？如果你願意嘅時候，你必須要收集佛法，根據佛法裏邊，我哋叫佢做佛法。如果你有另外一法同佛法一樣嘅，你可以唔叫佢做佛法噶。你叫做 B 法、A 法、C 法都得噶，文字唔緊要，係個義理緊要啫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何必要執著個文字呢？咁離一切相即顯清淨心。咁點離一切相啊？無我人眾生受者相咯。咁點樣去生呢個清淨心啊？從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般若裏邊修一切善裏邊，修一切善就生清淨心。修一切善都未生清淨心，要離一切相，即係話你修一切善離一切相咧，你自然係離相修善而生清淨心。咁所以不應該住色生心，唔好執著咗色而生呢個心啊！唔好執著聲香味觸法，即係離開呢個六根，唔好執著六塵，唔好攀緣六塵。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雲何是身為大否？如果有人的身體就好像須彌山 Sumeru Mountain 那麼大，那這個人的身大不大啊？這個身以被譬如來說大不大啊？須菩提言甚大世尊，須菩提說當然大啦，個人的身體好像須彌山那麼大還不大？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咩叫做佛說非身啊？佛說非身，非身就係清淨法身，就唔係報身。非身係指性嘅，報身咧就千丈嘅報身，菩薩先可以睇到嘅。我哋睇到係佛嘅應身，佛嘅應身係相嚟嘅，係相係因緣所生嘅。非身嘅意思係法身係無形無相嘅，咁無形無相先係叫做大啊嘛。有形無相嘅個大就係有限嘅啫。是名大身，即係話大身係無形無相嘅。甚至乎咧，如果你講話報身無形無相，報身我哋眾生睇唔到嘅，係大到菩薩先係睇到嘅。再大咧，法身咧連菩薩都睇唔到嘅，因為無形無相噶嘛。咁呢度係講性嗰個身個法身。繼續第31頁，無為福性分第11。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他沙等恆河，依於雲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否？咁而家釋迦牟尼佛咧就俾一個 simile 我哋，即係比喻啊 ，comparison。佢話好似恆河裏邊有沙，如果恆河印度嘅恆河，我當然好多沙啦。嗱，佛經俾好多譬喻嘅噃。解釋一樣嘢必須要用譬喻嚟解釋，唔用譬喻好難俾人哋有個聯想力嘅喎。即係話你話我好多喎，點為之多啊？釋迦牟尼佛時常用印度恆河嘅沙嚟譬喻嘅， 你必须用个譬喻。That's why we have similes and metaphors, because they are used to describe, to enrich our description. 啊，所以如是沙等恒河，如果个恒印度恒河嘅沙，每一粒沙都系恒河，咁多唔多啊？如果印度恒河嘅沙每一沙都系恒河，咁个恒河多唔多啊？哇，多得不得了啦！咁佢又话啦。衰菩提第二页啦，第三页啦，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当然系多啦，世尊。恒河以恒河嚟比喻，每一粒沙已经多啦。每一粒沙系恒河，在每一个恒河里边嘅沙嚟再发大佢 ，is a geometrical expansion， 大到不得了。他的用的 simile 呢，個譬喻呢是很大的，就是說恒河已經多了，恒河的沙再化成一條恒河，恒河的沙化成了恒河裡面的沙多不多，多到都數不盡那麼多。那麼下面呢，衰菩提，我今實言告語，我現在告訴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意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咁如果有人咧，有善男子、善女人咧，以咁多恒河沙咁多嘅七宝嚟布施出去，佢得嘅福多唔多啊？得嘅福德多唔多啊？须菩提言：甚多世尊，当然多啦。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如此福德胜前福德。如果你受持《金刚经》，你用《金刚经》的义理为别人说，你所得到的福德还多过这个人布施恒河沙这么多七宝的功德，那你还不去读诵《金刚经》，还不去受持《金刚经》？由今天开始，你应该发愿每天要读《金刚经》一篇。你现在听着《金刚经》，你听完之后你回来不读诵的，你怎会记得《金刚经》的义理啊？全部读完一个钟头，你读得快呢20分钟，你识背的呢15分钟。我11、12岁的时候我识背，因为我日日读诵，但是我一不读诵就不识背，但是我仍然的义里面我仍然就记得。你每日读诵金刚经呢，里面的义理不断地重复在这里，你会增加你的智慧。所以你必须要受持读诵金刚经。什么叫受持读诵啊？受持读诵很有哲理在里面的，应该再同大家解释。好了，继续了。尊重正教分第十二。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他说凡是这本经呢，这本经呢，不要说成部经啦，四句偈，一句偈有四行，一切有为，一切有为法五个字，例如是咁为一个偈啦。四句偈四五中20个字，你受持《金刚经》唔好话成部啦，20个字咁多咧。你受持20个字，当知此处啊，即系话喺呢度啊，一切天人阿修罗都应供养，都尊重呢句偈嘅意义，如佛塔庙。所以有人拜《金刚经》噶。有人擺本《金剛經》在自己的案頭日日拜的，因為本《金剛經》就有佛在這裡，有佛的義理在這裡，他專門是拜《金剛經》的。如佛塔廟第34，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何況有人日日就是受持讀誦，那個功德更加大到不得了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如果這個人日日受持《金刚经》，日日读诵《金刚经》咧，咁你咁啊，所有嘅护法神都成就呢个人，都会保护呢个人。所以如果有啲朋友话我成日有灵界跟住我啊，我又会上身啊，你仲唔读诵《金刚经》？你一读诵《金刚经》咧，你超度咗佢，你唔系吓走佢，你系超度咗佢。佢明白呢个义理，佢放下佢嘅执着，本来佢要整蛊你嘅。他要執住你不放，因為 你害過他。但是你日日讀《金剛經》的時候，他聽到樣樣都要放下的。 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佢聽得你多咧，佢完全放下啦，佢就去投胎啦，佢唔做鬼跟住你啦。咁你仲唔去讀種？好啦，如果你時常讀誦《金剛經》嘅人，你有《金剛經》護法神伴隨你，你去到邊度都出入平安。咁你仲唔讀誦《金剛經》？以世間福嚟講，你不外希望平安啫嘛。但你唔好求《金剛經》，求你做啲唔壞事喎。你求《金剛經》裏邊嘅金剛神同你做壞事咧？你只係同《金剛經》嘅教義嘅義理背道而馳，金剛神係唔會護法嘅，即刻離開你。最啊，繼續啦。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點解係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你讀誦《金剛經》，點解係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因為你讀誦《金剛經》，你受持讀誦咧，你係離一切相，修一切善嘅。你離一切相，修一切善，你仲向別人解說。如果你向別人解說裏面，好像我現在向你解說，向你解說之後，有一個人，他因為你的解說裏面，他能夠超越，他能夠成佛，這樣才算。這個人成佛，一人成佛，無量眾生得道，他將來會度無量眾生。不要說一人在現世成佛，我現在跟200多人在講《金剛經》，因為他聽過這堂《金剛經》，本來他修行要10劫的，他現在修行少了5劫，只有5劫他就已經成功了。那即是說他快了5劫去救人，快了5劫成佛，快了5劫成佛，當他成佛的時候，他度了多少眾生？度了千千萬萬無量的眾生，快了5劫，5×13即是6300萬年，欲歷6億年，在6億年裏面，他早了6億年去度眾生，度了多少眾生？你跟我計算一下，恆河沙數都計不掂。這樣去救人，不只是起間醫院，不只是起間老人院，他是救人的慧命，脫離生死苦海。你救他一生的生命，在個醫院裏面救他一生而已，你吸氧氣吸一吸，吸一吸他又活幾天，吸一吸又活第二天，吸一年又活一年。但你不是，他永遠不用吸，永遠不用吸那些氧氣，他又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或者他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那還不是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凡是經典所在之處，就是有佛的了。所以有些人拜《金剛經》的。好，下面啦，如法受持。以是須菩提白佛言，當時呢，須菩提呢就禀白佛就講啦：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雲何奉持？世尊，呢部經我哋安個咩名字好呢？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波耶波羅蜜》，以是名字，以當奉持。呢部經呢就叫做《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啦。所以這何？佛說波耶波羅蜜，即非波耶波羅蜜，是名波耶波羅蜜，又係即非是名嘅變詞咯。這是《金剛經》的思考方式。為什麼叫它做波耶波羅蜜？什麼叫做波耶？什麼叫波羅蜜？要找一找書的。如果是老師要考試的，他就會問的，他就會提出來的。 What is Prashna? Please stand up and explain. 那我就出來，波耶波羅蜜是為什麼？我現在不用你 explain， 講給你聽。波耶波羅蜜Prashna Paramita， 梵文叫做 Prashna Paramita， 叫做波耶波羅蜜多。Prashna， supreme and unique， jna， consciousness， complete understanding， topmost understanding， 呢個叫做波耶，即係智慧。呢個智慧唔同世間嘅智慧喎。如果你有波耶嘅智慧，就已經包括咗世間智慧噶啦。所以我記得我最初聽有位法師在陀倫圖講佛學的時候，他是很有方法的，他不講佛學住的，他問一個問題先，三樣東西裡面哪樣最重要是哪樣東西？第一，有健康的身體； 第二有無量的財富，第三有智慧，哪樣東西最重要啊？有些人舉手，當然是有健康的身體，沒有健康的身體就什麼都沒有。有些人說不是啊，有錢使得鬼推磨，你有錢啊，你病了你就可以最好的醫院咯，你有錢你買最好的補品，最好的特效藥，那你就不會病咯。所以最重要的都是錢。那第三個了，不是，是智慧。為什麼啊？你有智慧你自然懂得賺錢，你有智慧你自然懂得怎樣保持好你的身體，一個智慧就已經夠了。你沒有智慧就什麼都是假的，你有智慧你自然不會糟蹋你的身體的，你自然知道你要吃素了，你自然知道你應該怎麼做了，你自然知道怎麼做你的生意，你自然知道你不應該不擇手段，你自然知道你不會走 歪路，你有智慧了嘛。智慧不重要，智慧比任何都重要。所以這個講堂叫做界定位嘛。但是智慧要怎麼開顯的？不是說智慧、啊、多少錢一斤、啊、智慧可不可以買啊？智慧沒得買賣的，智慧必須要從持戒開始。你持戒之後呢，你就靜坐，你自然會產生 meditation， 產生定，你從戒和定裡面你就產生慧了。所以智慧是要自己去 cultivate 的，要自己行出来的。但是有人告诉你，有善知识告诉你，所以智慧是从闻思修而入的。你界定位，你知道你需要这样东西，你要持戒有定有慧，但是你怎样去入门啊？闻思修，你现在是增加你的智慧啊，你追求你的智慧啊。你今天不来追求智慧你会做什么？你想想，你今天不来听经你会做什么啊？喝茶咯，吃饭咯，行街咯，睇戏咯，系呢样系几样嘢嘅啫。瞓觉咯，仲有咩啊？你仲可以做啲咩啊？睇电视咯，喺电话讲是非咯，仲有咩啊？煮嘢食咯，就系咁，就系咁啫嘛。你而家嚟呢度系追求智慧，喺呢三小时里边咧，你不断追求智慧。咁释迦牟尼佛就讲啦，呢部经要叫佢做智慧先系得，叫做呢种智慧仲唔系普通嘅智慧。是無上出世間的智慧，而這種智慧呢還可以幫助你從迷去到覺。那個覺當然有本覺、有此覺、有究竟覺，大家知道了。所以 Parameter 是到彼岸 is a boat that takes you to the other shore, from the shore of confusion and reincarnation and life and death to the shore of enlightenment, to the shore of nirvana. 所以 Parameter亦都叫做 Parama， 以前有一個 hotel 叫 The Parama Hotel， The hotel that would take you to enlightenment。 咁啊，點解做金剛啊？金剛有佢個體最堅，佢個用最理，所以釋迦牟尼佛係用金剛為喻，要點出咧，我哋有個佛性係好堅嘅，好利嘅，係呢個不變之體。跟住咧，呢個不變之體咧，你必須要觀照才可以觀照出來的，你必須要修行才能夠讓那個金剛的體呈現出來的。那你修行要怎麼修行啊？你必須要明，即是說要明白它的義理，從文字裡面。所以說般若裡面如何用金剛呢？其體最堅就是什麼？實相般若。其用最利就是觀照般若。其相最明就是文字般若。你必須要有實相般若、觀照波嘢同文字波嘢，實相波嘢咪就係佢個奇體最堅個體咯，觀照波嘢咪奇用最利咯，文字波嘢奇相最明咯，好有邏輯嘅喎，好有 system 嘅喎，唔係亂講嘅喎，佛經係好有條理，好有因明學，係唔係一味迷信嘅噃，只係你冇去研習啫喎。好啦，咁下面就講啦。以是名著以當奉持第三十六頁啦。所以這何衰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咁啊，釋迦牟尼佛提出啦，呢部經叫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啊。咁嗰啲眾生咧就話：哦，原來係咁啊！佢執著咗呢部經，執著咗呢部經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定要有般若 呢個波野咧係永恆不變嘅，呢個波野嘅文字，波野呢個文字咧必須要經過呢個文字，佢執著咗，佢釋迦牟尼佛講一樣嘢，佢就執著咗呢一樣嘢，即刻釋迦牟尼佛咧就咩啊 ？Immediate negation， he just suggested something and immediately negated。如果佢唔 negate 咧，你又執著咗啦，即刻要 negate， 用咩 negate 啊？佛講波野波羅蜜啊，唔係波野波羅蜜啊，你又唔好執著咗啦。所以叫做波耶波罗蜜，佛说波耶波罗蜜就名相上讲佛法是有关宇宙人生的真理的，这个证明题 The thesis 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有历史根据的，波耶能够令众生离苦得乐，向菩提永断生死快乐， That's the title， 所以叫做波耶了。但是你不要执着了它，即非就反命题了，波耶性空是佛陀所证之法，如果佛陀说无有一法可得，一切法都是空的，那波野都是空的，波野都是法来的嘛。如果你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短暂的，你所说的东西都应该是无常短暂的。 If everything is false in this world,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is also false, is also not attachable, not worth of attachment。 所以说呢，波野性空佛陀所证的法呢，並非表示有外在的真理名曰佛法可以執取為實有，若以佛法為對象來執取呢，就將佛法視為獨立不變的自性，佛法不是佛所擁有的、哦、如果你認為佛所擁有這個、哦、佛才是擁有佛法的，不是的、哦、這個真理不是佛一個人擁有的，是這個真理的存在就是它存在，不是佛所擁有的，不過佛介紹出來而已，叫做佛法而已，你可以叫它就是一種東西，第二個名詞的，名詞不要緊，名詞是表達的意理而已，你叫它做什麼法，我們從釋迦牟尼佛開始以來也叫它做佛法，可能將來彌勒菩薩龍花樹下再介紹佛法來的時候就不是叫佛法了，或叫做龍花法都可以，但是它的意理是一樣的嘛，無有一定法如來可說嘛，如来所说法皆不皆不可取，非法非非法啊嘛！你执着有佛法，你就唔系空啦。咁所以佛说波耶波罗蜜，即刻话俾你听 ，by immediate negation， don't attach even to the to Buddhism。是名佛法，如果你咁样样，但你又唔可以离开佛法噶、哦，我唔执着佛法咯，所以我唔学佛法咯，又唔得、哦，咁你就叫咩咧？滅相、滅色、滅色明空，你走咗落去斷滅啦，你又唔能夠滅相嘅喎，相係存在嘅喎，即係嗰個國旗，我要掀起我愛國嘅精神，嗰個國旗係相嚟嘅啫嘛，但我唔要愛國旗，我唔唱國歌，我點樣表現到愛？我點樣掀起眾人嘅愛國嘅熱嘅情緒啊？係掀係好難掀起嘅喎。你又不可以滅了國旗的，你又不可以滅了國歌的，相性是由相顯的，你無相不能顯性，這眼燈是相來的，它的電能是性來的，你滅了它的相，你都你顯不到個電能出來的，它惡暗你怎麼可以顯到 電能的光明，但你又不可以執著那個燈泡，個燈泡係外相嚟噶嘛，佢本來係個電性嚟啫嘛。個燈泡係不斷變換噶嘛，呢今日就變個紅嘅燈泡，聽日又黃嘅，又黑嘅，又圓嘅，又扁嘅。但係佢有一樣嘢唔變噶，有一樣嘢個電嘅性能係永遠存在噶。你我哋嘅身體不斷變啫嘛，個相變嘅性冇變噶嘛，個本體冇變噶嘛。好啦，繼續啦，下邊啦，第36頁。佛說波耶波羅蜜，即非波耶波羅蜜，是名波耶波羅蜜。須菩提，於意雲何？如來有所說法否？如來有沒有講到佛法啦？如來有所說法否？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如果不明白佛理的，都不知道講什麼。一個又佛又說有沒有講到佛法啦？講完一大堆佛法，有沒有講到佛法啦？須菩提說：如來沒有講到佛法。咁都得嘅咩？一時又話講，一時話冇講，點解啊？須菩提，於意雲何？三千大千， 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否？點解如來無所說先？點解如來講一切佛法？如來有所說法否？咁啊，如來無所說，咁點解如來講咗佛法又話無所說啊？如來有所說法否？答：如來無所說。咁人哋問你啦，譬如有一位居士，阿陳居士，你讀《金剛經》讀咗咁耐啦，我有啲唔明喎，點解如來有冇說法咧？如來說法成部《金剛經》說得出嚟，又話冇說到，咁究竟有冇說到啊？哦，我唔知啊，我每日讀《金剛經》，我唔知啊。咁啊，如來所說法唔好執著啊，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法。點解不可？如來所說法點解不可取啊？取係有實質嘅嘢啊嘛。如來所說法係離念噶嘛，離開一切妄念噶嘛，無有一法可得，只係虛空。虛空容納萬法，但係虛空本身係。不是有又係咪有冇實質噶嘛？虛空本身係離心意識噶嘛？你取咩嘢啊？無念噶嘛？禪以無念為宗，不可説。點解不可説啊？真真正正嘅佛性嘅諸法實相咧，係用文字去言傳出嚟，但係係離開文字嘅。佢嘅意義係超越文字之上嘅，係超越你個妄心。你用妄心去諗嘅時候咧，用妄心去想嘅時候咧，嗰個唔係佛法嚟嘅。是離開言説上 ，is beyond language, beyond comprehension, beyond your false mind。咁點可以説啊？你説出嚟嘅 is from your mind。你個 mind 當時係一個 wandering thought， 係一個妄想妄心嚟嘅。咁必須要離開呢個文字言語先有得説噶嘛。但係離開文字就梗當然不可説啦，説不出。非法係點解啊？非法即是什么呢？你不要執着它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但你必须要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你又不可以執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你又執着就是執法错了。那你说既然是这样，我不要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又是错了，因为你又没有了个法。你应该懂啦，不要说不懂的。继续须菩提，于地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如来世尊，如来无所说。第三十六页，须菩提，于地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多唔多啊？梗系多啦 ，protons and electrons, atoms， 微尘，微尘嘅意思就系 atom， 就系原子、电子、微嗰啲好细粒嘅 particles 啊。多唔多啊？當然多啦。須菩提，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點解又即非是名啊？微塵係相嚟噶，我哋眼睇唔到啫，用顯微鏡誒睇到噶嘛，係相狀嚟噶嘛。點解又即非微塵啊？因為微塵係因緣所生法，緣合則有，緣滅則無。以前原子就認為係最細噶啦，後來再發覺。Atom is not the smallest. Protons, electrons， 即是我繼續可以分它出來的。你認為原子就是原子了嗎？它有它的自性嗎？它不可以分。It cannot be separated. You thought an atom cannot be separated. But later they find out that yes, an atom can be separated into electrons and protons. Maybe in the future even electron can be separated.現在慢慢科學家發明原來最原子可以分電子可以分微子，那可能將來微子又可以分不知道什麼子，那即是說所有這些都不是自主獨立自存的，是很多因緣和合而生出來的嘛。它雖然叫做微塵是相，但這些微塵是因緣生而有，因緣分散而滅，無其自性，是無常的。為什麼無常的？為什麼微塵是無常的？不要說微塵，我在空中的塵，我眼見到它都是無常，因為為什麼？它不斷轉換它的 location 的，它的微塵不是在這裡不變地停在這裡，它不斷地轉動的。而我們所有的 energy 裡面 的 radiation 都是不斷變動，沒有一件事是不變動的，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變動的。 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 in a constant stage of change, it's a fleeting state. 永遠都是變動的，沒有一樣東西不變動的嘛。所以 是電子原子，這是不是無其本性的，原合則生，原散則滅。那所謂微塵呢，這些相呢，即非微塵，它的性呢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是無常的，是短暫的，是空的，所以它叫做空的。那這樣叫做微塵，你要這樣明白微塵才是微塵、哦。原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所以世界是什麼組成的？是所有的微塵組成的。所以世界是因緣和合而生的，離開因緣，因緣無其世界，離開種種條件根本無世界，離開種種條件根本無你這個身體。所以是因緣和合生，因緣分散而滅，這個是空義。那麼空義，已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一切法不成，就是因為空才有一切法。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萬法呢？就是因為空才有萬法，沒有空就沒有萬法的了。大家知不知道義理？龍樹菩薩說的嘛，在中論裡面說，已有空義故 because there's emptiness, there's everything. If there's no emptiness, there's no everything. 沒有虛空，那哪有萬物啊？即是這樣說，給個 simile。繼續了，於意雲何，第三十六頁，可以三十以上見如來否？佛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以上得見如來。現在講到這裡了，不可以三十以上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以上即是非上，是名三十以上。好了，釋迦牟尼佛又走回去三十以上了。我們見佛的自性，可不可以憑佛的外表看到自性啊？就好像柯蘭尊者執著了佛的莊嚴去出家的，他看不到出那個自性。如來的三十二相都是福慧雙修而組成的，三十二相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就滅的了。所以即非你不可以執著他為永遠存在之相，不過是慈悲與智慧具足而產生，因因緣所生法，無其自性可尋。你必須要超越三十二相，無有一法可得，不可以執著他為有，他有是暫有，是妙有。所以說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如來說三十以上即是非常，是名三十以上。繼續了，三十七頁，須菩提，若是男子是女人，要行何沙等生命布施？若佛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如果你受持四句偈等，更為別人而說呢，其福甚多，就是福德非常之多了。繼續離相直滅分第十四了。那離相直滅分第十四，以是須菩提，聞說是經，心解意趣，體類悲泣而白佛言：稀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咁當時須菩提咧，聽聞咗呢部經之後咧，瞭解佢嘅裏邊嘅義理咧，體淚悲泣，佢好感動喎。佢點解感動啊？因為佢感動到將來一切眾生，因為《金剛經》，因為裏邊嘅義理，佢破一切執著，離一切相，修一切善，佢會成佛。他會脫離痛苦，他悲心顯現，能夠使到眾生脫離一切痛苦，即好像觀音菩薩以大慈大悲，以大慈大悲的心，知道眾生有得救了，眾生可以因為收集《金剛經》，離一切相，修一切善，而得脫阿耨多羅，而得脫地獄之苦，得脫三惡道之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感覺到很感動，那他就體淚悲泣，就白佛言了：稀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真是難得了，佛能夠講這麼高深的義理。我從昔來所得慧眼，阿羅漢是有慧眼的，他有很有智慧的，得來所得慧眼，都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將來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他就會生到個實相了，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這個人呢，就成就第一稀有的 从来冇嘅。第一希有功德，世尊切实上者，即是非上，是名实上。讲咗第一希有功德，又惊住有人执着咗呢个第一希有功德咯，又执着呢个实相咯，即刻又 immediate negation。嗱，你又唔好执着实相啦。我讲话你有功德有福德，你又执着咗福德啦。即系话一话咗俾你听，即刻就破。一讲一破，一正题一破题，一命题一反题，题题都破。破你的執，即刻就話俾你聽。嗱，你又唔好執著啦。我話布施有功德啦，係真係有功德嘅喎。你又唔好執著功德啦。一執著功德，你就生其功德之心，就唔係清淨心啦。事實上者，即是非上，是故如來説明實相，又係即非是名咯。又係一個金剛經嘅思考方法咯。即非就個命題啦，正命題啦。所謂實相。諸法實相是一件事物真實的平等的常住不變的本性，事實上亦叫做一如法性、涅槃、佛性、常住真心、如來藏、完成實性、如如不同的名字，是講這個實相的這個第一二帝。實相真真正正是怎樣的呢？佛所證的這個實相真真正是怎樣的呢？只可以從文字去意會，我們體驗不到。因為點解我都未成佛，點體驗得到啊？即係話你從來冇去過北京嘅，我從文字話俾你聽，北京係咁咁咁咁咁嘅。你只係從文字了解北京，你冇直接體驗北京，你必須親真去過北京，你先至知嗰個先係真真正正嘅體驗。你未成佛嘅，釋迦牟尼佛話俾你聽，成佛係脱離一切痛苦。得到永恆的快樂，能夠能夠講道一切眾生，救助無量眾生離苦得樂，咁得個講字啫。但真真正正嗰個佛成佛係點嘅咧？諸法實相為佛與佛方能究竟諸法實相，係到你佛與佛成佛先可以知道諸法實相。我哋唯有從文字了解諸法實相，咁已經夠啦。從文字了解先，從文字起觀照，然之後達到諸法實相。咁你又唔好執著文字，又唔好執著真係呢個實相。呢個實相叫做實相，係領導我哋去了解呢個實相。實相而家所講出嚟嘅文字實相就唔係真真正嘅佛相。唔好執著呢個相為實有，因為你一執著又唔係實相啦。你唔執著嘅時候就實相，你一執著就唔係實相。以前有一位禅师，他就跟一班徒弟说了，我们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怎样呢？在性不增，在烦不减，湛然寂静，本来清净，自性涅槃，本来具足。这样东西是什么？那些徒弟举手，有一个徒弟举手，这个是佛性。一下一個香板就打落去，點解啊？明明係冇，你仲講呢個佛性，你仲執著個佛性，沒有言説可談。本來係空嘅，空嘅，你仲講出嚟有佛性？你唔好再執著個佛性，講出嚟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所謂事實上者，即是非上，是名實相。是故如來説明實相。啊，繼續啦，第38頁、39頁啦。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500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如果有人后500岁将来呢，有众生能够受持呢部经，能够信解呢，这个人好稀有，好特别。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个人会学习。乃至成就了离一切相修一切善，所以这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我相即是非相，即是说这个我相你必须要非了它，要空却了它。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亦都要空却了它。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当要离开一切相的时候，就是佛的境界了。你讲都没用，离一切相就是佛的境界。修一切善，善是什么？六道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你修一切，你修这个六道波野，就是离修一切善。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如果将来有人听闻咗呢部经，佢唔会惊，唔会怖，唔会畏嘅咧，呢个人甚为稀有。佢点受持？受持呢部经又不惊不怖不畏，点解又甚为稀有啊？咩叫受持啊？我讲过啦，重复下，受持即系领纳佢嘅意思，真正领会佢嘅意思而得到受用，即系话你能够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先叫受持。持咩咧？一刻不放松，努力不懈嘅学习，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你能够咁先叫受持。你能够咁受持咧，受持就修慧，为他人说就修福。你能够受持，你就修到智慧噶啦。你仲为别人解说，你就修福。你修慧修福，就福慧双修。大家成日讲法师乜嘢叫做福慧双修啊？你记住呢样嘢啦。受持读诵《金刚经》，真系领纳佢嘅意思，一刻不放松咁离一切相，修一切善。离一切相唔系乜嘢都唔做，乜嘢都要积极做，系随正途做。做完之后放下，唔执着一切相，即系话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十灭道者，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你能够受持，咁就系修慧啦。你为他人说就是、修福。为他人说包括咗咩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耶。咁点解能够受持读诵呢个经，不惊不怖不畏咧？咩叫做惊？不惊不怖不畏咧？咩叫惊啊？有啲人听到呢部经惊嘅，据此经非正道，罩文波耶系第一空义，误解空系虚空，不敢修学。不惊不惊者，你唔惊咧，即系你信啦，信解受持啊嘛。佢听到啲咩都系空嘅。做咩都有啲人聽到個空義好驚嘅喎，驚者聽到空義而驚，你不驚咧就即係有信心啦。怖咧，怖者不能斷疑，你有懷疑，一切著有凡夫聞説一切相皆虛妄，法亦不可取，連非法亦不應取，一必是驚怖，怕談波嘢，不怖者解也，不驚者信也，不怖者解也。不畏呢，畏者由于惊怖不敢修学，不畏者受持也。即是说如果你怕的呢，你就不敢修学，你怖的呢，你亦都不敢修学，你畏的呢，你又不敢修学，你不惊你就会信，你不怖你就会解，那就是信解啦。不畏你就会受持，即是说你不惊不怖不畏呢，你就会信解受持。信解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啊嘛，继续四十页，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金刚经里边咁多即非是名嘅，呢个系金刚经嘅思考方式。什麼叫做第一波羅蜜呢？原來第一波羅蜜即是波耶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這五樣東西必須波耶去領導它，必須有智慧去領導，領導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如果布施沒有智慧去領導呢，就布施錯誤了，沒有智慧的布施。持戒沒有智慧去領導呢，就變得邪戒啦，禅定冇智慧領導咧，就變得邪禅啦；忍辱冇智慧領導咧，變得邪忍啦。咁所以必須有智慧嘅。咁呢度咧就係如來説第一波羅蜜，就重複如來講波耶波羅蜜咧。呢個第一波羅蜜咧，即非波耶波羅蜜，是名波耶波羅蜜。你又唔好執著咗波耶波羅蜜喎。所以裏邊講經咧，一講出嚟咧，就即刻要逆機咗佢啦。波耶三空呢啲係。我以前講《金剛經》嘅時候留落嚟嘅筆記，波耶裏面講嘅三空係人空、法空、空空，空咗我執，即係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就叫做人空啦，或者我空啦，無法相啊，即係法空啦，空埋空，即係無非法相， 就叫做空空啦。人法虚空，不作二边，不断二边，相照相遮，咁就波野三空。所以有人空、法空、空空，连空都要空埋。呢叫四句啦。咩叫四句啊？四句系一种辩证思考嘅程序。我哋一切事，一系就有，一系就空。有凡夫系执着有嘅噃，空小乘嘅圣人呢，贤者呢，佢从假入空，知道一切都系因缘所生法，唔会执着嘅。佢知道系无常嘅。小乘佢观空，从假入空，佢就了解到真空嘅义理，修睇真止，了解真空嘅义理，一切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所以佢唔会执着一切，就佢了解空嘅义啦，咁啊叫空啦。亦有亦空，咩叫亦有亦空呢？菩萨从假入空之后咧，佢又唔会执着咗空噶，佢必须嚟讲道众生噶。虽然人万法系空，但系万法可以用万法喺适当嘅条件因缘之下咧，用万法去度一切众生。虽空，而菩萨用呢个空，以种种嘅因缘，有嘅因缘而度众生，所以菩萨系亦有亦空嘅。不會完全空曬咯，咩都冇咯，又當然不會執有啦，亦都唔會空曬嘅。但菩薩度眾生嘅時候咧，有分別嘅，內心無分別嘅。菩薩度眾生做咁多事業去度眾生，喺呢個世間上點會冇分別㗎？冇分別係咪一個木頭一樣？必須有善嘅，有惡嘅，有好嘅，有醜嘅，都有分別㗎。但係菩薩內心無分別，為度眾生而有分別，內心無分別。所以亦有亦空，非有非空呢，就菩萨再正入中道，即是非有非空，即是说什么呢？他又不执着有，又不执着空，又不离开空，又不即空，这个叫离四相绝百非，这个义理是要慢慢去思维的。继续下面，原来说第一波罗蜜就不是第一波罗蜜了，你不要执着了这个波嘢了。忍辱波罗蜜，原来是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又讲忍辱啦。除咗波耶波罗蜜，又讲忍辱波罗蜜，又唔好执着忍辱波罗蜜咯。呢个第四十一页，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接身体，我于已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之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以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呢度有裏面有一個典故嘅噃，講喺好耐以前就有一個國王，呢個國王咧個性情係好殘酷嘅，所以佢叫做歌利王。歌利係梵文嚟嘅 ，Kali K A L I Kali Kali 即係好惡嘅，好殘暴嘅。Kali Raja， Raja 係王啦 ，Raja Raja， it pronounces Raja。Raja 點解王？所以有啲印度嘅，你去到啲印度嘅地方，佢叫 Raja Theatre， 即係皇家戲院。Raja 就係王啦，佢叫做 Kali Raja， 即係話哥利王。這個哥利王咧好殘酷嘅，咁啊有一日咧。他就去到森林裏面，從啲後宮啲宮女去森林玩啦，嗰啲後宮嘅美女啊，咩飛奔啊咁去玩啦，有成百人噶喎，去玩去森林裏面遊玩啦。咁啊遊玩到喺中午嘅時候咧，這個歌利王覺得好疲倦啦，咁佢就瞓喺張椅度瞓著咗。咁嗰啲宮女咧見到呢個皇帝瞓著咗咧，咁可以自由活動啦，咁啊周到去遊山玩水，去旁邊行啦。咁一路行下行到一個山洞裏面，咁啊入去一睇，哦，裏邊有一個年青人喺度打坐。這個年青人修行呢個樣貌好好嘅，就係大概卅零歲咁，年青人喺度好端襟危坐喺度靜坐。咁啊靜坐呢啲宮女咧見到呢個年青人喺度咧，就想同佢傾談啦。咁原來呢個年青人咧就係有一個修行到有翻咁程度嘅一個菩薩嚟嘅。咁呢位年青嘅修行者咧，見到呢啲宮女嚟到，問佢問題，問啲咩咧？因為呢啲宮女喺宮廷嘅生活咧係好悶嘅， 時常困在宮廷裏面，就不准出外面的，所以裏面有很多重行的事啊、妒忌的事啊、鬥爭的事啊，所以很煩惱的。宮廷裏面很煩惱的，越富有越是生活 越奢侈越多物質呢，就越產生很多煩惱。因此宮女裏面呢很煩惱的，心很不舒服，就希望這個年輕的修行者呢開解他們，就問很多人生的事情。這個修行者呢見到這些宮女，就想發慈悲心，就跟他解釋，用哲理解釋給這些宮女聽是什麼事情，安撫他們的心，我們人應該怎樣去除煩惱的，煩惱為何會有呢？人生從何來，死往何去呢？所以你們必須要修行了，修行裏面呢要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波野、廣佛法。講到時間差不多過了兩小時了，這個歌利王就醒了，醒了就找一些宮女了。一去到這個地方，見到這班宮女就在這個年輕人的座上面之下圍繞著，在這裡好像有這個好像親暱 的情況，於是大發大動肝火了。你是什麼人？為什麼你跟我們宮女一起？即是他妒忌心起，這個年輕人為什麼跟我們宮女是不是產生一種不尋常的關係？那這個年輕人說沒有，這些宮女是想求佛法，所以我解釋佛法給他聽。你說佛法，你是不是證了阿羅漢？你是不是修行人？你有沒有證果？我沒有證果。你有沒有證初果？沒有。須陀洹沒有。有沒有證二果？斯陀含沒有。三果又沒有。你沒有證果，你只是未離欲啦。你未離人間的欲，你跟我的宮女在這裡談什麼？你有親暱的行為，你一定有，你的心不正直。他說我沒有，我完全沒有這些意念的，我是修忍辱的，所以我沒有這些意念，我也不會說妄語，我是修忍辱的行的。忍辱，你真的修忍辱，我割了你的耳朵出來，割了兩個耳朵出來，看你忍不忍到，我用一把刀割了兩個耳朵出來，割了耳朵出來，這個年輕人又不動於衷，嘭嘭聲流血，他又不動。咦，你當然是修邪道的，割了耳仔，你都可以不懂，你都不割得痛，割埋个鼻出嚟，割埋只两只手，割埋只脚，得中间。诶，但呢个年轻人就不动喎。年轻人呢个修行者心完全一啲嗔恨心都冇，因为佢修忍辱噶嘛。但系护法神唔得啊，旁边有啲护法神大动肝火，忽然间飞沙走石，天色昏暗。這個國王見到哇，忽然間飛沙走石，那些石頭亂咁整到自己都受傷，驚咗上嚟就求這個，哎呀，這個係啲聖人，對唔住對唔住，我割咗你手割咗你腳，原來你真係聖者嚟嘅，啊對唔住啊，請你原諒我啊咁。咁當時又停咗咯，咁呢個聖者又同佢講啦，我冇起嗔恨心，呢啲飛沙走石唔係我起嘅，係啲護法神不滿你殘暴嘅行為。但是你放心，我不會有報復的。將來如果我能夠成佛呢，我第一個要度你，我完全沒有嗔恨心，我還要一定要度你，請你放心，我不會找你算帳，找你報仇的。那這個呢，這個忍辱的先人呢，這個忍辱修行者呢的前生呢就是忍辱修行者，後來就是釋迦牟尼佛了，後來他就成佛，經過很多劫以後呢他就成佛，就叫做釋迦牟尼佛。咁呢個歌利王係邊個呢？釋迦牟尼佛成咗佛之後啦，去鹿野苑轉法輪，就同五位比丘說法。其中有比丘咧叫做嬌塵羽，就係呢個歌利王。轉世又做咗出家人，就係個歌利王啦。咁所以呢度講咧，當時割接身體咧，佢完全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如果有佢有親恨啦。嗱，佢割咗佢身體出嚟，仲有一件事喎。咁呢個歌利王曾經有問過佢嘅，呢個故事未完嘅。你點可以證明到你冇親恨啊？你個心或者仲有親恨呢？你忍受痛苦，你都係外道嚟嘅啫嘛。你冇咗肉體嘅痛苦都得㗎。我點知道你真嘅心冇親恨心啊？或者你修到外道咧，你可以忍受痛苦，有啲人係咁嘅喎，外道。咁呢個修行者點呢？佢話：如果我真心顯現，我不是一種外道的忍辱，而是一種完全沒有親恨心的忍辱呢， 我現時應該長翻身體出嚟嘅，長翻鼻，長翻耳出嚟嘅。一講完呢句説話，鼻啊、耳啊、手冚唪唥長翻曬出嚟。因為點解呢？從呢個真裏邊，所以我話諸法不可思議，實相不可思議。從呢個真裏邊咧，佢要成就一切法嘅。你諗咩嘢，佢就成功咩嘢噶啦。如果你從真正嘅真心實相裏邊、佛性裏邊流露出嚟嘅咧，成就一切法，即係話咧有求必應。所以你诵经的时候，你诵到成就诸法实相，你求什么得什么的。他一想这件事，如果我真真正正是从真心实相隐欲里面 去修法的，我应该即时就满愿身手全部掌握出来。即是好像观音菩萨受了千光芒正照如来示语大悲咒的时候，怎样证明我这个慈悲心真是涌现呢？如果我们这个观音菩萨里面的大慈大悲的精神在得出传授大悲咒的时候，真真正正内心是完全是清净的，我应该千手千眼涌现出来讲到一切众生，嘣一声就有千手千眼，因为必会应愿的嘛，愿必定会应他愿出来的嘛。在真心里面没一样东西是不成功的嘛，在真心里面没一样东西是求不到的嘛，就是这样了。继续第四十二页，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心无住，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即是菩萨呢应该发慈悲心，发离相心，修一切善心呢，而不执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离开色声香味触法的。为什么？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什么叫做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如果心有住就不是如所教住了，如果心有所执着就不是释迦牟尼佛所教的了。若心有住即为非住，就 不是好像释迦牟尼佛所教的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了。若心有住就不是非，即是非所应住，不应该住，不应该执着的，所以心无执着，所以就心非住，即为非住。如果心有住就不是清净心啦，心无住即是清净心啦。若心有住即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清净心，是心无住才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清净心。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如语者。如来是真语者，点解？咩叫做如来是真语者呢？如来从真如流露出嚟嘅表性体个空寂，唔系妄语，所以真语者。实语者从实相流出嚟嘅表体相用，所以系叫实语者。如语者，所有言语皆是如其所亲证出嚟嘅，佢亲自证出嚟嘅，所以系如语者。不狂语者，佛不狂众生，所以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佛虽说种种性，皆为一佛性。虽然有小性，有大性，有阿罗汉，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菩萨、初地、二随、三圣，全部都系无有一法不平等，只系为众生所修嘅阶梯有分别法。加以一切言性，加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一切言性在无为法里面都是无分别的，但是在修行上有分别。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初发心菩萨，有权教菩萨，有实教菩萨，都有分别。但是从无分别智里面无有一切分别。继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第四十五页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咧时常受持读诵呢个呢部经咧，佢入咗个清净心咧，佢个心同如来嘅心相应，如来乃至一切菩萨悉知悉见佢个清净心。所以你读诵紧金刚经嘅时候，你能够生清净心，你个心同如来嘅心相应，如来自然满你嘅愿。正如隱欲仙人，如果我的心臟是清淨無染，一切願望皆已現成，他就會生出來。觀音菩薩得千光王正智如來授予大悲咒，如果授予大悲咒那一剎那裡面徹底慈悲， 無為發無為發泄平等心事慈悲心事，即時就會現千手千眼，即時就現千手千眼。咁你能唔能夠有嗰個心啊？你有嗰個心，你念誦金剛經有求必應，你係以清淨心去誦金剛經。你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必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有所求，必會如你所求。今日咧講曬第十四品啦，下次咧再講第十五品。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